依排热播嘅《延禧攻略》啊，一众师奶阿婶又翻到去追剧嘅年代啦。不过而家追剧咧就冇以前咁辛苦咯，睇完一集又要等第二日先可以再追。嗱，而家可以一次过用机顶盒啊，或者翻墙跳翻入去大陆啲追剧 apps 嗰度就睇到啦。引证咗时代嘅变迁，科技嘅进步啊。但回心一谂，我哋嘅接受能力原来同样都进步紧噶。谂翻几年前大台开始系咁引入啲大陆剧嘅时候，好多香港人又话罢睇又剩咁样，搞到有啲剧集最终仲系要腰斩咗添。但而家咧，套套都系又叫好又叫座，冇得睇嘅时候或者追唔切嘅时候，仲要专登跳翻入去翻大陆去睇添。呢啲究竟系大陆剧集嘅进步啊，定系香港观众开始听我哋嘅政府讲效法包容啊？嗱，真系见仁见智啦。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一年一度香港小姐又嚟啦，香港小姐不可或缺嘅一句经典说话，美丽与智慧并重。教识我哋呢句说话只会出现喺荧光幕度。现实嚟讲呢系万中无一嘅。通常个天都几公平嘅，有美貌嘅智慧可能争少少，调转亦都系一样啊。所以呢，全世界全香港啊，最有智慧嗰班喺边？喺晒立法会，或者做埋特首咯。喂，唔系喎，好似有个选到入去呢，叫做游慧晶嘅，都几靓女下㗎喎。係咯，几靓女下，咁智慧方面咪搞成而家咁样咯。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嚟到今节嘅强哥生还者。大家好，哇，好突然间觉得个肚唔系好舒服啊。 点解 呢？你讲话我哋立法会，我哋政府有大量美貌与智慧并重。 你有冇留心㗎？ 咪就一点俾你讲多次，俾你讲多次。 有冇留心噶？ 我听到你话哇，大量咩美貌与智慧，唔系 美貌与智慧并重咧，只会出现喺荧光幕度，系啦。喺现实上咧，通常有美貌就冇智慧，有智慧就冇美貌。咁所以咧，最有智慧嗰班咧，就喺晒个政府个管治班子嗰度啦。 咁都呕啦，系咪啊？ 咁样讲，咁啊，其实即系好难嘅，又要靓，又要管治到。但外国嗰啲唔知点得噶喎。 嗱，首先美丽与智慧并重，头先阿 MJ 你嘅引言已经否决咗啦，否定咗难啦。咁但系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嘅立法会，我哋政府基本上美貌与智慧都冇喎。 唔系啊，游慧晶几好啊。 咁其他呢？ 其他啲年轻时都 OK 嘅。 老小黄昏啊，跟住仲有我哋嘅阿边个啊？蒋镇嘅女叫咩？ 唔记得谂。蒋 丽云，蒋丽云啊！ 你点拣啊？ 哇，真系都好拣，要饮多几杯先可以拣得到。 我谂宁愿睇你引言嗰啲啦，即系大陆剧嗰啲啦。喂，其实我觉得大陆剧， 你有冇睇嘅？ 我真係冇睇，我就始终即係唔关事，我对劇都几包容嘅，讲真。咁但係嗰啲大陆劇呢，嗰个口味冇咁啱，我觉得佢节奏呢好多时都系好认真啊，即係好深入嗰件事咁度，有少少会令我觉得好闷好沉重嘅。 你有睇过嘅大陆劇有冇先？有冇睇过？即系譬如完整一套的， 有追过《三国演义》。 哇，要廿年前噶咯。 何润东做嘅。 哦，依、這个 系啊，冇咁耐，冇咁耐，系啦。咁有嗰阵时，即系你知香港而家都成日播嗰啲咧。咁有时你想避都避唔开噶嘛，系咪《甄嬛传》啊嗰啲咧？咁间中睇过一集半集。同埋有啲而家香港无线有时会合拍嗰啲咧。 系。 总之。即系嗰、那个 冇话从头到尾坐低睇， 冇睇晒，冇睇晒。而家无线佢都难睇晒啦。咁大陆嗰啲佢只要有即系多少少嘅大陆味道咧，我又唔话即系憎佢哋啊，而系纯粹系嗰种味道真系唔啱我啊。香港嗰啲即系虽然话冇咁好，但系香港嗰种剧或者你用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啲咧，唔知点解睇落去个人系轻松嘅，系开心嘅。大陆剧我觉得争少少呢样。 OK， 系啊，佢哋即系好认真，好似即系睇紧教科书咁样啊，系唔系唔好嘅？即系各花各眼啦，系啦。咁我哋今期喂，我今期咧唔知大家喺我哋言谈举之中咧，听唔听得出我哋今期系比较开心嘅？因为个啱上过去嗰个礼拜咧，我哋个巴台一周年啊， 系 咁我哋参加咗个网聚，即系同啲网友大家见下面咁样啦， 见到好多粉丝啦， 系啊，又即系比我想象多嘅，我唔敢讲多啊，即系因为我哋本嚟想象中咧，即系我哋即系啲咁嘅细台，边个人听？ 名啊咁样。咁可能即系可能我哋一台自己嘅主持啊咁样就 OK。咦，个啱啱过去嗰个礼拜咧都有七台八台， 净系粉净系听众啦，未计工作人员同埋主持啦。 系啊，我正想讲八台其中可能有五台工作人员。咁即系总之有啲人支持下啦，咁都足够我哋开心噶啦。 系，即系都几意外嘅，因为都平时我哋即系自己谂啦，即系有时睇翻我哋有个别集数嘅 view 数系会高嘅，可能上万或者试过几万都有，咁啊亦都有试过可能几百或者千多少少，咁啊正常，因为始终听网台，咁我尤其是啊 MJ 同埋我啊，包括我哋最靓仔啊白奇啊呢啲都唔出样嘅，咁纯粹得个听字咧，好多都未必会话咁。踊跃啊，去参与呢啲嘅聚会咯， 系啊， 但比想象中系真系疯狂嘅， 即系都叫有啦， 系啊，疯狂，可唔可以用疯狂？ 又未到疯狂，你估你真系万千 fans 喺出面等你，喂，影相啊，边嗰啲咩咩？即系唔系？但系咧，我想讲咧，即使系一个人又好，一台人又好咧，呢一啲嘅支持者啊，对我哋都系一啲鼓舞嚟嘅。即系咧，我当大家将心比心啦，即系你当譬如我哋而家自己有时都会睇一啲嘅网台节目啊，睇。人哋做嘅节目嘅，咁譬如当一百毛咁样啦，无记电视咁样啦，无记电视做节目我睇一回事啦，无记电视开个饭局出嚟，我去 join 系另一样嘢噶嘛。 你喺留喺屋企，即系大家成日讲嘅键盘战士，或者屋企去听系一件事，你主动去投入，亦都系另外一件事。不过其实开心嘅，因为嗱，网台其中一样嘢啦，即系聚会啊，我意思网台聚会系其中一样嘢啦。其实谂翻起依两年几、三年啦，两年几啦嘅时间，即系通过我哋嘅网台，其实都有好多开心嘅事啦。 好多 咁，譬如包括我觉得系最其中一个啦。咁即系当然未必话系因为我哋节目嘅影响力。但是即是集腋成裘啦，即是通过我哋亦都系带出咗我哋菲律宾冤狱案啊邓龙威先生一件事啦。 咦，佢好似就嚟有转机啦。 係啊。 係啊，呢啲都系网台嗰个力量，即系呢以前我哋要全部系靠晒电视嘅，以前嗰、那个即系我哋比较好细个嗰啲时候呢，呢啲事件呢可能就要靠嗰啲咩今日睇真啲啊，城市追击啊，或者系啲苹果啊嗰啲去报道咁样先有人关注。咁而家唔知我哋有好多啊，好多嘅网台呢个邓龙威事件讲得好，系好多嘅网台开始将佢攞翻出嚟讲。咁甚至咧佢哋而家除咗系嗰个网络嘅世界之外咧，呢班网络嘅朋友啊，即系嗰啲另外一啲嘅有台嘅嗰个主持。啦，加埋一啲有心嘅义工啦，咁样系直头组成咗义工，我都小弟去有幸参加咗一次，咁就系、是去摆街站啊，去希望多啲人关注呢件事啊，咁从而真系越嚟越引起多嘅香港人关注，咁啊香港人帮香港人之下咧，咦睇嚟啊邓生有少少嘅转机嘅希望喺度，令到阿林郑都话，我见到呢、這个佢喺嗰个记者嗰、那个好似 Facebook Live 咁样，佢咁讲嘅，佢话我见到好多人关注呢件事，所以证明大家关注咧系一定有佢嘅作用嘅。又咁講，鄧龍威先生其實佢自己都係一個最大嘅力量嘅一份子，因為佢喺嗰個咁惡劣嘅環境嗰度咧，佢係冇放棄啦，佢又有少少嘅小智慧，即係香港一個經典嘅例子， 永不言敗。 係啊，咁跟住佢又即係佢其實都算係經營緊自己嘅一個網台啦，佢唔係出嚟講嘢嗰種網台啫，佢係 Facebook Channel， 咁從而吸引到更加多嘅朋友去留意佢，知道佢呢件事，咁從而引起香港人嘅關注，亦都係一種自救嘅模式咯。咁樣嘅集合大家力量之后咧，成为一件事系越嚟越接近，可能佢真系出年最快，或者系今年年底可以翻翻嚟香港。咁呢一个都系一个网台嘅力量。咁啊，今集咧就想讲下呢个网台力量啊。 其实喺呢、這个。即系加入做我哋强国新闻者网台主持之前啦，咁啊冇谂过网台会有一个咁比咁强大嘅威力啦。虽然邓龙威事件系我哋呢个节目里边一个小小嘅其中一个都可以叫成品啦， 或者 系啦，咁啊，但系冇谂过嘅，包括我哋之前嘅一啲 mon 贴啦，咁啊，即系冇谂过会有我哋嘅听众系真系去支持我哋。 哦，呢个系系 一次过同有。一个听众一次过同我哋买咗十张添， 系啊，呢个系两大感动位嚟噶。不过這個呢个咧，亦都喺度同大家讲下咧，我哋之后就冇乜点再卖网贴啦，因为咧嗰、那个听众。 众虽然我系好感动咁，但系我哋又觉得即系我哋唔系为呢样嘢啊嘛，即系唔想啲听众咁晒钱，所以我哋之后都冇好用心咁经营。咁系点咧？呢、這个感动位两大感动位同大家 share 下啦，即系有一次有一个听众就好似喺外国翻嚟噶，咁、就喺 Facebook 度联络我哋就话我入一千蚊俾你哋，想买十张芒贴咁样，咁、然之后佢嗰十张芒贴我当然又送到俾佢啦，咁但系佢系即系冇乜所谓，究竟系几钱一张啊？佢要有几多张啊？佢系完全冇过问，基本上就系一个即系支持嘅模式咁样咯。咁呢一种能即系化为一种咁实质嘅支持，你谂下而家我哋都有支持嘅歌手啦，你叫我花几百蚊去买佢嘅碟，我谂即系好多人都唔会咁做。咁但系即系有个咁样嘅听众，即系都系我哋幸福嚟嘅。 系，其实咧，你寄出呢个 Monty 嘅时候咧，有冇发现嗰啲系咪你亲戚啊，或者爸爸系你爸爸咧？咦，个地址咁似我爸爸的地址嘅？ 冇啊，冇跟进落去、啊，好似喺红磡嘅嗰、那个地址就 ，okay, 寄人哋地址好容易啫。 讲笑啫， 咁第二个感动位咧就系、是由就系啱啱网聚呢一次啦，咁就见到一个网友咁样，咁佢就讲啊，因为我哋呢个巴打台咧都系一周年啫嘛，咁、我之前喺第二个嘅platform 第二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嘅，咁、那个 channel 叫星期二得道，初初喺嗰一度开始嘅。咁呢个网友同佢讲话，哇，你哋强国生还者都有听噶，甚至系喺星期一道嘅时候经已有听噶啦。呢、這个都系令我觉得哇，即系感动咯。 跟咗我哋两年几 嘅。系啊，即系由你之前即系想象唔到，估唔到，哇，你这个。呢班咁嘅人都有嘅人听到咁耐，跟到咁耐咁样，咁一啲 即系好感动啊！ 一啲系一种互相影响，即系我哋去做节目，希望将一啲 message 或者将一啲信息带俾听众嘅同时咧，其实听众你哋嗰种嘅互动啊，或者少少一个支持咧，其实都对我哋呢个网台，即系或者对佢哋其他嘅网台朋友一齐喺呢条路上玩紧嘅朋友咧，都系一种好大激励嚟嘅。 咦、yeah, ？咁不如？转变少少话题啊，因为见到 MJ 好似有少少眼湿湿咁样，我俾啲我麻烦攞啲纸巾俾 MJ 先。好似我因为知道 MJ 咧有准备一啲 topic 咧，喺剩翻今节嘅时间，有想同大家分享嘅。 我想了解一下咧，因为而家譬如我几乐意见到咧，香港越嚟越多人尝试，即系譬如我哋知道杜汶泽先生加入咗我哋网台嘅呢个朋友界啦，吓，杜汶泽先生自己会开个网台啦。咁我相信香港应该有排玩噶，即系大把嘅网友会开始做网台噶啦， 因为网台个门槛唔高啊嘛，咁啊，所以其实一路以嚟都唔少嘅， 系啦， 好多譬如自己拍片啦，亦都包括我哋咁样系，譬如由以前嘅星期二得到啦，到而家嘅巴打台啦，咁我谂如果坊间即系出名嘅，可能你头先睇 MJ 有提及过嘅巴打，我哋巴打台啦，或者而家继续系有嘅，譬如迷米啦，咁亦都有咩叶普成嗰啲啦，咁 嗰啲系算系 channel 啦，即系虽然佢挂喺 YouTube 度啦。有几个层次，有 YouTube 系个 platform 啦 ，platform 入边有几个 channel 就可能系迷迷啊，可能系咩叶普成系咪 啊？ 系啊，咁我哋巴打台咁样，咁咧就有节目咁样。有啲人咧佢系直头就咁自己做一个节目，经已够玩嘅。譬如阿何永啦，我几佩服佢嘅，嗰个网台佢都有客席咁样嚟到，咁又大家交流咗少少。咁佢系凭住自己讲波咁样就够。我想提，惊越大越远。我想问嘅系大陆咧，而家个网台嗰、那个，即系话呢啲网上。因为都应该不是传统电视的世界来的嘛，他们有什么玩法的呢？ 咁嗱，如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YouTube、Facebook 都系冇办法可以入到呢个国内噶啦。咁、大陆一般咧就主要话，因为我熟悉嘅咧就譬如有优酷啦，咁啊，譬如你想拍咗啲片或者自己有啲分享，咁、可以经过优酷。而家兴嘅咧依两三年啦，或者近一年又突然间爆红咗一个叫抖音啦，都系一个平台，你可以 upload 你嘅嘢上去。其实对我嚟讲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分享，但系最重要嘅系咩咧？就系呢个平台本身嘅受众系啲乜嘢啦？咁、可能因为譬如头先讲嘅抖音啦，咁佢受众可能系啲宅男或者系一啲小朋友，咁、所以我就冇睇过嘅，但我会知道有一个咁嘅平台，即系可以俾一啲人去 share 去分享啦。 抖音就短片咯，即系可能十零廿秒啊咁样嗰啲，即系唔系一个节目咁样咯。优酷就即系咩啦？优酷佢个英文系 Youku 啊嘛，完全就系、是。抄 YouTube 啦，好明显啦。YouTube 佢系 Youku， 跟住就译咗个中文优酷啦，咁样吓。 系呢啲都会系，如果系一啲比较系少 唔好话小本经营啦，自己拍嘅片可以一其中一个分享嘅媒介。 但佢都有啲大嘅 platform 嘅，譬如有时咧，而家睇啲香港电视剧咧，譬如我记得早排睇飞虎，咁佢你会可能会发现咧，佢都有合作嘅 platform 咁样，咁就系爱奇艺啦，系啊，爱奇艺咁 但爱奇艺有少少唔同，爱奇艺同埋譬如呢个叫做腾讯啦，咁。以我印象中咧，就主要都系腾讯同爱奇艺系自己系制作公司， 似 Netflix 啦， 系啦，自己制作公司连佢就唔会话应该印象中可能腾讯有，但爱奇艺应该就冇啦， 系 俾一啲嘅。三唔識七啦，或者一啲咁嘅聽眾啦，佢哋自己哦，覺得幾正，不如我自己拍完片 upload 上，就應該就冇，或者會好少， 未必係咁易受數人可以去做啦，即係可能係有啲細公司仔咁去做下啲節目出嚟，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受眾又會多少少，因為有啲人即係佢哋就係、是、 始終佢有本錢啊嘛，佢、就是、可以請到一啲明星啊，或者拍一啲高質素，所謂高質素咧就係、是、譬如喺個設計方面啦、音響啊、燈光啊方面上面。会 争好远，争好远。 你有音，你音响同埋你灯光打灯，你有同冇已经争好远。 香港都有啲 platform 咁样尝试紧噶，譬如话 无记电视已经 无记电视，佢而家咧，佢本嚟想系，佢本嚟喺自己网站嗰度咧，就摆几个字而家制嘅节目出嚟啦。咁但系即系如果有睇嘅，大家睇，譬如包括我睇开咧，咁都未必系上佢个网站睇噶嘛，可能都系去 YouTube 睇，或者都系 Facebook 睇。 无记我记得有个 APP 有 Apps 咁啊， 好少人咁样去睇。 我有一段时间有嘅，不过收尾发现就嚟嚟去都系讲嗰啲嘢，收尾就已经一路一停咗就一路停啦。 我都有 download 到嘅，咁但系香港譬如有啲叫有个叫做 HMVOD 啊，咁都试紧嘅，即系佢会拍啲自家制嘅节目啦，譬如系拍有个叫做动物宠物纯心思啊，即系一啲网络小说改编做嘅拍嘅网剧咁样啊，张继聪嗰啲做嘅，系啦，咁近嚟好似佢再拍嘅都系用翻嗰套网剧嗰、那个。一路向西嘅村上春树，向西村上春树系啦，向西村上春树嗰啲网剧，咁就继续拍佢，好似系黄宗耀做，咁呢啲趋势我乐于见到嘅，即系咧，点解乐于见到咧？就系咧唔想俾大台独大啊，大台独大嗰个坏处就系话咧，喂。即系无线播拍乜嘢你都睇噶啦，咁跟住佢即系佢播豆片你就睇到豆片啦，佢播啲胶剧，佢播啲师奶剧，佢播煮面，咁大家煮面，大家虽然一路闹啊，又系煮面啊，又系 BBQ 啊，咁但系都焗睇冇办法咁样，咁但系而家大家多选择之后咧，我认识嘅好多人啊，越嚟越多。唔理佢系爱奇艺又好啦，佢翻墙睇爱奇艺又好，或者睇 YouTube 又好，睇 Facebook 又好，佢多咗去睇呢一啲嘅网络电视咁样，咁大家有个选择喺度啦。不过咧就有少少碎片化嘅，就变咗真系要睇嗰、那个睇嗰条片嘅吸引度啦。咁大家即系靠作品去定输赢啦。 其实我觉得咧，随住呢个科技嘅进步啊，因为始终咧而家睇我哋一路。溝通嘅一路讲嘅呢啲咁嘅 channel， 始终到目前为止都未算係太方便嘅。嗱譬如我而家有部电视喺度啦，咁一开电视咁而家只係得无线啦，咁可能有 Leo TV 啦，或者咩奇妙电视。 你转咗数码电视未呀？ 有咁 唔係你转咗智能电视未呀？ 有智能电视，智能电视就係你 YouTube 射过去嘛。但如果你譬如你我哋坦所讲嘅爱奇艺啦，哪怕係呢个嘅腾讯啦，其实国内係可以做到你睇緊你喺你嘅手机头睇爱奇艺。喺腾讯系射过去， 香港都得啦。 香港应该 中 Apps 啫嘛， 中 Apps， 但系有啲可能你要再翻墙先做到咯。 咁啊，即系个翻墙问题啫。 系，但系应该我唔知道，我可能攞部 技术上做到嘅，技术上即系你电话有 YouTube， 你个电视有 YouTube。不过好多电视咧，而家就因为嗰、那 个你电视咧，我想嗱，即系喺度咧，喺节目里面都想请教 MJ 嘅，你系会系经过一个盒子。装个 apps 落个盒子度，投落电视度，定系电视直接装个 apps？ 我以前就系你讲，就系装个盒，跟住就播啦。咁而家唔系啦，而家智能电视啦，智能电视咧咁啊，大播咗喺个 即系 smart TV 啦， 系 smart TV 啦。咁佢有啲 YouTube 啊、Netflix 啊啲已经系内置装咗 apps 噶，但系唔内置都唔紧要，你可以装嘅，好普通装嘅啫。咁跟住用同一个嘅 network 啦，即系我就播 LAN 线或者用 WiFi 咁样同一个 network。咁系你嘅电话或者系嗰个电脑，咁你可能揿 YouTube。 或者揿 Facebook， 咁你睇到嗰条片，我嗰条片叫做阿 Win 跳脱衣舞咁样，咁跟住你话喺电视上面播，咁就播咗噶啦。 OK， 非常方便。 啊，咁我一阵咪后同你请教一下先。 咁、啊、所以咧，嗰啲网站咧，即系如果佢要做到嘅话咧、嗯，其实系只要喺嗰、那个譬如我哋一档未来有一日出现咗巴台呢 Apps， 咁跟住喺电话度揿巴台，跟住就 即系射翻落部电视度， 咁亦都系可以 咁就会方便好多啦。 而我相信呢个亦都系未来世代嘅嘢。而我中意呢样嘢就系话咧，呢样嘢嗰个好处就系话咧，佢唔会咁易被控制啊。即系我当你，因为大家有眼睇噶嘛，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哦。TVB 可能已经会被变咗 CCTVB， 佢嘅新闻系可能会有少少筛选嘅情况嘅。我就系中意 HKTV， 即使佢冇牌，但系咧当时都试过，但系当时可能真系未系时候，即系大家未习惯咁样。咁但系我今日我唔理啦，即系我如果系觉得佢拍嘅剧系正，我中意黄日基佢嗰种模式。even 我当吓，其实唔一定系 even 我当黄日基佢原嚟系真系偏黄嘅一个角色嚟嘅，咁我就系中意佢拍嘅剧，我要去 download 个 apps， 然后都喺嗰度睇佢剧咧，我系做到嘅。咁就变咗冇任何人可以用佢一男子嘅因素去拒绝所任何一个嘅电视啦。咁佢就可以拣自己啱嗰个 channel 啦。调翻转咁讲啦，就算蓝丝佢拣蓝丝 channel， 咁都系方便咗噶。咁变咗即系唔会话俾一个政权去控制。咁我希望呢一样嘢咧，即系唔止喺香港，系啦，喺大陆都能够咁样发生，但系而家就好似 冇可能， 而家未得啦， 直接上嚟拉人封艇都仲得。 但唔系嘅，睇下嗰啲网络咧，即系而家究竟睇啦，因为而家好似Google 都倾紧话翻大陆嗰度去即系重新再入翻大陆啦。咁只要有一日嗰个网络系世界性嘅，即系嗰个。内地咧，佢系冇办法封住个网嘅，有人提出过噶，即系整个卫星啊，整个热气球啊，咁提供个网络咧，咁你封锁唔到嘅话咧，咁变咗嚟讲呢个就真系一个哇 globalization。 不过咧，即系唔系话想打沉埋 MJ， 不过而家国内咧就会用好大量嘅科技，佢嘅研发科技唔系要造福国民，系点样控制国民？ 维权啊嘛，国家嘅安全啊嘛， 系啦，就点样形成一个保护网，保护我哋国内。人民上网唔同外界接触， 个保护有框框喺入边噶， 所以国内咧嗰个唔叫做 internet， 嗰个叫做 intranet， 内联网啊， 内联网， 唔系嘅，都进步紧嘅，咁希望啦吓，即系凡事有希望先，即系凡所成真咁样嘛，咁希望我哋所见嘅将来吓越嚟越向好嘅方面进步啦。好啦，咁呢节时间差唔多啦，下节节目时间再见。 好。